반という空想か。 生日快樂啊，各位！ 生日快樂， 大家生日快樂啊！ 哇， 我哋今日咧好鼎盛喎，現場啊，有五個人喺度啊，有一個咧就喺背後咧，即係每個男人背後咧都有個即係好嘅女人噶嘛， 支撐住， 係啊，支撐住佢。咁但係今次咧就有個呢個我哋今日嘅呢個嘉賓咧，佢背後就有一個好嘅男人，一個老公咧喺度支持佢現場啊，係啦，咁佢就係咧係啦，初到貴景嘅阿燕， 各位你繼續好， 或者 Stella 啦，咁佢都支持咗東頭好耐㗎啦，咁啊都好多謝佢啦。今日咧就第一次上嚟做嘉賓啦，咁啊點解會喺度咧？陣間話俾大家聽嚇。咁喺度咧講少少前言先，咁咧就今日生日啦，咁啊有一位朋友咧就double birthday 喎，咁咧就係阿坡空啊，阿坡空咧今日生日，咁啊人日生日， 正日， 係啦，喺度咧恭祝阿坡空咧就身體健康啦，就不勞而獲啦，咁就洋洋自得嚇，咁咧就今年咧就賺多啲啦，或者睇下可唔可以退到休啊，唔使做啊，咁喺屋企享下清福啦，咁啊最好啦， 最可以帶挈埋我添咁樣， 係啦，喺屋企日日重温東頭咁啊最好啦，咁另外都係要好多謝阿潘永恩啦，咁因為咧潘永恩哇好好啊佢真係， 佢點樣？ 咁樣俾利是我哋喎，佢係過數俾我， 嚇，好環保啊，係咪？ 好得意啊！ 過數俾阿炮灰，啊，咁啊，代埋炮灰啦，多謝阿潘生啦，咁樣俾一封利是我哋，咁就多謝曬，我哋會繼續努力做好呢個節目嚇。咁咧就講到咧就今日點解阿燕會喺度咧？咁除咗 Candy 啦，同埋鬼故王啦嚇，呢個常任嘉賓主持，咁咧就阿燕咧就今日咧喺度嘅原因咧，因為我哋呢單案咧同佢都有關嘅，咁佢上嚟咧就 佢唔係有參與啊，你講到好似佢有參與咁樣啊， 上到嚟咧即係佢 放翻出嚟 啊，坐低喺度嘅有佢嘅原因嘅，即係唔會白白咁喺度嘅，咁啊因為咧我哋今日講呢個保安嚇保安嘅一啲兇案啦，咁啊見到都原來有幾位奇案迷都係保安啦，都喺呢一個。其實我迷會嗰度咧都俾咗啲意見，關於呢單案嚇，陣間有機會咧就讀出嚟啦，就阿 Tony 啊，阿 Tony 都係保安嚟嘅，咁阿燕咧都係嘛，做咗幾年保安啊？ 做咗六年。 六年嚇，即係而家就唔係從事緊保安工作啦。 而家唔 係。點解咧？係咪辛苦咧？老公唔俾。 唔係辛苦其次，最主要都係人事複雜少少。 人事複雜啊？係啊，我諗唔。 但係流動性咁大都複雜。 係啊，就係。即係好似成日有啲電眼咁樣望住，係啦，即係甚至乎你可能去洗手間飲杯水都會俾人嗌啦。即係我唔係咁慣意。 哦，係咩？我哋都係嘅其實。 但係經過對保安佢哋嘅認識咧，因為佢哋嘅人手咧係編得好啱啱好嘅嘛，所以你出出入入啊，或者可能你要去到邊度啊，你一定要講翻俾人聽，你究竟去到邊啊，要補位嘅喎。所以其實會唔會係咪你會怪錯佢哋啊？ 唔係，即係補位依啲嘢咁講已經知啦。人性上咧，但係有時可能有啲細事嘅嘢，即 係 係啦，即係會有時可能啲劈粗 是非啊 嗰啲，係啦，類似嗰啲啦，就會講翻俾啲控制室聽啊，啲主管聽。 哦，咁樣，所以就直頭唔做呢行嘅決定。 暫時唞下先，因為佢啲保安，因為佢哋即係學歷比較低少少，咁佢又想保住化，咁有時可能比較強傑啲，就想翻嚟走咁樣做啲嘢出嚟。 哦，咁樣。但我諗緊咧，會唔會新年嘅時候咧特別多人做保安嘅咧？因為咧， 我明白啦。 呢度新年嘅時候咧，發覺啲保安就特別好禮貌啦。咁同埋咧，平時冇見過啲保安咧，就會無端端彈咗出嚟啦，咁樣。咁新年過後咧，佢突然間唔喺度啦，唔知去邊啦，咁樣。啊，即係我就覺得啊，其實做保安喺新年嘅時候真係好發達㗎，咁。是不是 我成日都想找到保安制服咧，過年嗰時啊，落樓下平台度企 嘅。係咯，嚇！我個朋友咧，即係佢住嗰啲私人屋苑噶嘛，幾搞笑啊！即係唔同座噶嘛，佢竟然咧，佢話過幾個鐘頭之後咧，就換咗個實 Q 過咗嚟。即不斷咁車輪轉啊，譬如有十座啦，咁嗰十個咧就不斷喺度輪啦，咁佢哋就輪曬咁多座大廈啦，幾發達。 我個屋苑都係咁樣嘅，係啊。 係咯，就算廿蚊封你五十封，已經係1000蚊咯一日。是不是 可以咁樣講嘅，但係係咪又未必個個俾嘅？ 多數俾噶啦， 多數都俾 嘅。我咁孤寒都俾。因為 secure 嘅大佬真係有時。 嚇，好多嘢都靠佢哋開門口噶嘛，係咪先？即係佢你冧得掂佢嚇，佢好多嘢幫你及住噶嘛，係咪先？ 啱嘅， 係咪咧？睇住啲衰人冇俾入嚟啊，或者係即係對你特別好啊嚇。有咩幫你誒睇住啊咁樣噶嘛？ 幫你開下門都要啊！ 開下門 快啲啊！開門 係咪要享受嗰、那個誒、貴賓級嘅享受咧？嚇！但係阿鬼姑王有個不愉快的經歷啊，都講下。 不愉快經歷好多嘅，講一個啦。 關於呢個保安，呢個新年保安 就係、是有一次就有個保安喺一後追追住我，係先生先生你係咪住喺呢度㗎？咁啊嗰陣時我入咗嚟啊嘛，即係入咗座頭裏邊啦。佢咁追住我，諗住搭 lift 上樓㗎啦。你係咪住喺呢度㗎？跟住我話：啊，你真係好嘢啊！你早兩日先追住我，問我攞利是，恭喜發財。你今日你就追住我問我係咪住喺呢度？ 太過分了！ 我攞利是嗰時候，你又認得我喺度住喎、啊。今日咧唔使派利是啊，你就唔認得我喺度住。 咁唔得嘅喎，真係。 因為目光喺你幅利是封度。 係啦，冇錯啦。 但係其實好嘅保安咧，就真係會誒好幫到你。即係譬如話你屋企漏水啊嗰啲咁樣，佢會幫你跟到足啊。 嚇！漏水都幫你跟埋，幫你整啊，唔係啊？ 唔係幫你咁樣報邊度啊？嗰啲咁啊？ 即係幫你揾啲洗喉匠啊，係咪？ 係啦，即係佢哋肯跟進同唔肯跟進兩件事啊嘛。佢可以 hea 你啊，咁樣噶嘛。 啱嘅。 咁啊，波空咧就話點解揾保安點解唔揾佢做嘉賓喎？其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覺得阿波係成日都好唔得閒。係啦，咁我唔知佢翻緊邊間啦，咁啊費事打攪佢，而且生日啦，生日冇叫人翻工啦，係咪先？ 唔係新年咧，咪翻去繼續逗下利是先啦，係咪？ 係啊，係 啦， 下次邀請佢 啦。好啊，下次邀請佢啊，下次嚇揾其他話題睇你又啱唔啱講嚇。咁咧就我哋今日呢單案咧就發生喺呢一個哇好近我哋呢度嘅康怡花園啊，呢一個咧叫做炒友保安嘅復仇記，我哋望一望張 promo 先啦。係啦，康怡炒友保安復仇記啊！哇，好怨氣好大喎！呢個名 係嘛？ 咁啊，呢一個康怡花園咧，大家最記得應該係咧呢一個烹夫案啦。 烹夫案啦， 係啦。咁但係阿燕有冇諗過點解我哋咁耐都唔講烹夫案咧？ 可能比較太過恐怖 啦。太過恐怖？ 唔係啊，呢度好多恐怖嘢㗎。 我哋自己唔恐怖嘅啫喎，係咯。喺呢一個 可能未必話個個接受得到，因為佢係最主要煮個親人煮到咁誇張。 我諗唔會係呢個話題。 唔係呢方面。 再殘忍啲個例子又 係咯。你話如果唔係周海亮審緊咧，我哋都講啦，係咪先啊？咁啊，所以呢幾日咧我都好攰啊，因為日日都要去個庭嗰度嚇，去咗三日啦。咁啊就即係因為而家唔係好方便講案情啦。咁啊好多人都話啊，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即係聽到啲乜乜乜咁樣有幾恐怖啊，幾核突啊咁。但係就唔方便講啦。咁希望啊，即係有一日可以講。講翻呢單， 希望盡快完咗單案，我哋講得啦。 係啦，冇錯。咁我哋今日先講翻單舊案先。咁咧就呢一個康怡花園咧，今日我哋講呢單案咧，就係解釋翻點解我哋唔講烹夫案先嚇。咁啊，因為咧其實有時啲案咧太大單咧，咁我哋又冇乜特別嘅角度，即係未必有啲好特別嘅角度或者係新嘅資料咧，咁啊諗住擺埋一邊先。咁啊，直到有一日機緣巧合啦啊，咁咧就自然咧 時機到啦， 係啦，就自然啦，鬼故王算到啦， 算到啦，係啦，係嘛，天時地利人和到曬。 係啦，咁啊，因為新年嘅時候我就成日都好注意啲保安攞好多利是，所以我就突然間諗起保安嘅案件啦。咁啊，因為呢單康怡花園呢單案咧，我其實都聽咗好耐㗎啦，因為我覺得都幾離奇嘅單案真係。 係，你講緊我哋今晚呢單。 今晚呢單係啊，咁其實就發生喺 R 座嘅。嚇，烹夫案咧就係 D 座啦嚇，咁 R 座喺邊咧？阿 Candy 頭先咧，啱啱 去過， 啱啱先 去過現場啊， 去過現場嗰個保安嗰個出入口嗰度，係去睇下咯。咁 R 座好近嘅，其實喺嗰個康怡嗰個 E 岸，即係以前嘅叫吉之島啦，嗰度隔離嘅啫。 隔離 係 即係對住馬路， 對住馬路 電車路嗰度， 嗯， 就係咁啦。咁首先又 發現咩咧？ 發現咗呢樣嘢。 仲有冇啲蛛絲馬跡留低咗喺度俾你跟？ 我睇下嗰度嗰啲保安咧，依家佢哋會唔會係都幾嚴密 嗰啲？ 都其實都幾嚴謹㗎。我喺門口裝下咧，已經有三個保安已經喺度望下我發生咩事咯。見到我樣都有少少嚇，有啲唔友善啦，可能我樣。 唔係啊，你樣咁友善。 但係康怡花園都係算係一個高級，比較高級咧，就唔係話非常高級，即係都係中上嘛。中高上的住宅啦， 不過舊少少啦， 舊少少嚇，咁嗰度都唔平噶，而家都 而家好貴啦，因為始終你都係地鐵站上蓋， 普通嘅單位都800,000咁樣噶。 哇，唔使你咁留意住啲行情嘅， 因為想買嘛，但又買唔起，即係半價街磚都買唔起啊。 可能買空岸附近都要平少少。 咁但係嗱，如果係你講空宅係咪？但係你話如果咧，即係嗰個屋苑咧。 比較上是即係中高檔啲啦嚇，即係會唔會做食 Q 嘅都會比較係受氣啲咧咁樣。啊，阿燕有冇咁嘅經歷咧？有冇話做啲係豪宅啊嗰啲咁樣咧？ 都曾經做過嘅，做過係紅磡啦嚇，咁某啲嘅高尚嗰啲私人屋苑， 係 咁就逢尤其是星期三、星期日啦，咁可能啲立市可能 跑馬 輸咗，係啦，咁你有時可能好拉開門俾佢啊，因為都需要嗰啲住户拍翻卡嘅，咁可能叫佢拍卡，咁佢咪會話你幾聲咁樣。 哦，咁樣，逢星期三、星期日對於保安嚟講係不利 啦，係啦，嗰兩個日子 公日嚟嘅， 係啦，就爭係 過日啊嗰兩日。 哇，關於保安咧太多嘢可以講， 因 為 太即係好個範疇，係 啊，好多你哋譬如真係你哋做過先講到出嚟，咁亦都今日咧訪問過人哥。仁哥今日咧，佢本來好啱講呢個話題，因為佢就啱啱喺大陸啦。但係佢都忍唔住，佢都錄咗好多嘢俾我。佢話：我真係要分享一下我啲經歷。咁啊，但係擺喺最後啦嚇，最後先出。咁我哋而家今日咧，我哋就首先我哋自己討論咗呢單案先。咁啊，呢單案咧非常之離奇嘅，就發生喺呢個2000年嘅。2000年嘅時候咧，究竟咧啊喺呢一個嚇幾多號啊？突然間唔記得咗添。 十月十九號 嘅時候咧，究竟嗰晚咧？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現在先去一去現場先。 2000年10月19日星期四深夜11點多，鰂魚涌康怡花園 R 座四樓，一個正在看著電視的男住戶 聽到 門外傳來一陣陣女子的慘叫聲，馬上開門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哇，為什麼會這樣的？我幫你叫白車。 一名身穿米白色碎花吊帶睡衣的女子，面向地下，血濺四周，一條血路，有一道虛掩的大門延伸到她旁邊。一宗撲朔迷離的命案就是這樣展開，再次喚起康怡花園12年前的血腥陰霾。 就係12年前嘅血腥陰霾咧，咁因為喺1988年嘅時候咧，就有康怡花園嘅烹夫案啦，就全香港咧第一單咧就係冇屍體發現咧而將被告咧即係繩之於法嘅一個案件啊，嚇嗰單啊當然係經典中嘅經典啦，但係估唔到12年之後咧呢一個屋苑咧又嚟了咯，嚇呢一單咧都真係幾恐怖啊，好血腥啊，咁頭先聽到啦，就有個女仔咧女人啦嚇，咁佢就十一點幾嘅時候，咁啊通常啲人喺個時候做緊咩咧？ 睇電視啦， 或者係氹緊阿女瞓覺啊嗰啲咁咯。咁有個男人咧就啱啱睇緊電視啊，咁啊聽到大叫聲就走出嚟啦。咁就頭先阿 Pat 啊，唔該曬你幫我錄咗呢一個女死者嗰個慘叫聲。咁佢當時咧就已經係成身咧都係好多血啊。咁就喺嗰個單位嗰度咧，即好似啱啱爬咗出嚟咁一條血路喎，就非常 拍戲咁樣啊，真係。 係。咁而且咧，佢真係奄奄一息㗎，啱啱先至俾人哋斬。傷嘅啫，咁但係個兇徒咧都跑得好快喎，嚇完全都唔見人喎。呢個兇徒咧真係都幾身手敏捷喎，聽落去嚇咁啊！但係即係呢一個人咧就即刻幫佢報警啦。呢個鄰居咁，不如我哋講下咧，其實嗰個死者好唔好啊 ？Candy 講少少，阿死者嘅身份都嚟簡單講下先啦。 咁其實係一個韓國人， 後屘送去醫院死咗啦嚇。咁佢點樣咧？ 咁佢其實死者咧係個韓國人，佢個譯音咧個名咧叫文慧娥啊。 係。 咁佢就自己獨自咧就租咗呢個單位，就一個人住嘅。 係。 咁就年約就大概30歲。 嗯。 咁佢死狀咧都幾得人驚嚇，咁啊全身咧受到刀傷為主啦，咁中咗超過20刀嘅，咁集中都喺上身上面。 嗯嗯。 咁佢最致命嗰下咧就會喺佢嘅大腿嗰度。咁呢一刀都幾勁， 左邊大腿係嘛？ 左邊大腿係啦，咁呢一刀都幾勁嚇，咁啊傷到佢嗰個靜脈啊，所以流血流得幾勁，同埋成10 cm 長， 動脈都傷埋咯。 係啊，咁10 cm 長，同埋都成幾寸深。 咁但係主要係嗰個大腿傷得好深嚇，咁咧就，但係反而佢個面咧， 係 佢個面又冇乜點樣話，即係俾人哋整傷喎，主要喺個身嗰度，身同埋腳喎。 手都有一下㗎，咁佢右手爭有一下咧係斬到見骨。 係就好多嗰啲叫做 self defence 嗰啲 wound， 即係嗰啲自衛傷痕咧。但我少見係個腳咧，個腳嗰度咁深喎。 佢唔係，我覺得佢可當時咧，如果咁樣去諗法咧，我就係佢係應該係一個保護緊自己嘅動作。佢可能都係屈曲自己啊，捲埋自己咁樣嚟擋。 咁樣嚟擋。 係啦，即係咁啊！咁樣嚟擋嘅時間咧，就會佢劈咧，會劈到佢手腳啦。 因為佢係大左邊嘅大腿咧，大腿側嗰度咧，你諗下點樣機會之下會咁樣俾人哋劈咧？真係係咪應該瞓低咗咁樣去斬咧？因為嗱，如果你個人企喺度，咁好少會斬到大腿噶嘛。 係好少會咁樣斬落去嘅，除非真係嗰啲叫做真係話買空買起你只腳嗰種，嗰種就會啦，係啦。如果唔係就唔會特登咁樣斬嘅。我覺得係混亂之中咁樣斬到。 可能兩個人已經打到已經瞓咗喺地下，咁你只腳喺度硬喺度想逃命嘅時候，哎呀一～仲揈啊！ 冇錯啦，聽你講，你講啱啦。佢可能就有人就瞓喺度，就揾只腳諗住掗開你，點你揾只腳嚟掗，揾到刀把劈落去咯。 係咯，就斬佢個動物。 即係可能佢最初幾都係斬落去嘅時候，佢揾手擋啦， 擋手 擋下就跌咗落地， 跌咗落地就瞓喺度。 跟住腳可能再喺度掙扎嘅時候，就俾人就更加深咁樣就一刀就劈落去。 係啦，冇錯啦。 咁啊，呢一個女子就30歲喎嚇，鄰居咧就姓鄺嘅，都係30歲嘅。嗯、啊，咁咧就佢唔係30歲 ，sorry， 我記錯咗啊，即係呢個鄰居我都唔知佢幾多歲啦。咁啊，總之咧呢個鄺生咧就係佢個鄰居嚟噶。咁咧就不如我哋講下咧個現場啦，即係個單位，即係呢一個女事主咧，即係喪生咗呢一位啊文慧娥啦，佢就住喺呢一個四樓啊 ，R 座嘅四樓嘅其中一個單位啦。咁啊，當警方嚟到嘅時候咧，就入到佢嘅單位咯。咁啊，睇一睇佢裡面咧係咩情況啦。咁啊，成間屋咧都好亂嘅喎，但係咧就最初你諗啦，係咪劫殺咧？因為呢個情況聽上嚟係咪似劫殺咧？嚇、啲賊即刻真係走得咁快咧。咁但係咧屋裡面又冇財物損失， 係 嚇冇財物損失。但係阿燕就講下啦，即係如果哇咁嘅情況下，如果呢啲咁嘅屋苑都難咁有個賊咁樣入咗嚟喎，係咪咧？都因為保安都好森嚴喎，係嘛？ 其實基本上會急報赤啦。首先，一個陌生人咧，佢哋大門會有兩個保安已經把守住。咁、即係例如你去啲靚啲嘅私人屋苑一入去，佢就會話邊個著藍色衫啊，行緊入嚟。咁佢個嗰個屋苑咧，嗰、那個保安咧，佢又會再登記佢啲資料啊。 你唔好話而家公屋 都要啦。 公屋其實 公屋都要登記資料、 即係好坦白講，佢而家做得比普通嗰啲單棟式嘅私人屋苑仲更加嚴密。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真係呢啲屋苑喺呢個深夜嗬，10點幾、11點幾嘅時候咧，即係你話有個賊咁樣入咗嚟，咁樣去殺咗一個人，然之後就衝走咗，又冇人知，咁都其實係好難嘅事。 佢哋一層有幾？阿 Candy 頭先提過一層應該幾多個單位度咧？ 我淨喺樓下度睇嘅啫。咁佢啲都其實啲守衞都幾深嚴啊，因為佢都要要撳咗你先至開到道門入去噶嘛。即係你唔會話隨便可以入到去咯。 但係如果一般屋苑嘅佈局都係講緊一層大概8個單位啦，咁啦。我假設佢有8個單位先啦。係啦，如果你8個單位，你咁混亂打咗咁耐，我相信都打咗一段時間㗎啦。照計其他住户都應該聽到㗎。 嗯。我想我又覺得可能反而很短，即可能都是 兩分鐘， 或者可以是一兩分鐘 的事， 很快的啫嘛。呢啲斬人其實係好快，可以很快的事。咁佢嗌得救命嚟，即係衝得出嚟咧，其實已經即係個人已經走咗啦。但我相信佢咁樣走的話咧，如果你話四樓都是在樓梯走的啦， 四樓落地下就真的很快， 好快， 係啊， 即係三爬兩撥就已經衝咗落去啦。咁但係落到再地下的時候，都要經過嗰、那個。大門先出到去嘅喎， 係啊，因為頭先咧我都問過嗰、那個康怡度嗰邊嗰個 security 係點樣，咁佢都話咧如果係行樓梯嘅話咧，就一定會經過佢哋大堂個座頭啦，啲 security 即係一定會見到佢哋由嗰個玻璃嘅正門度出到去噶嘛。 即係唔好似啲公屋咁，你無端喺後樓梯可以咁樣離開咗。 係啊，冇錯。 係咯，咁如果話咁樣。保安會唔會係嗰陣時因為有人嗌救命啊嗰啲，又有人死咗，佢已經衝咗上去上面，所以下面咧就變咗 真空。 真空咯，係咪咧？定係會有兩個 secure 通常呢啲？ 其實咧，就算嗰個座 座頭 座球 要離開， 真空咗離開嗰鋪，咁佢咧通常都會 call 咗 揾人嚟頂咗位先 ，call 咗佢。咁可能短時間，就算嗰個空投嗰個空投離開嗰個座球架，佢出翻個外閘咧。一定會有security嘅， 正常就係咯。如果唔係佢甚至乎佢咁樣劈到嗰陣咁多血，可能佢身上都好多血嘅自己。咁究竟佢點樣離開呢個大廈㗎？ 因為其實咧嗰啲普通嗰啲保安咧，佢哋都會有張職員證啦，拍翻啲後門嘅，即係嗰啲就其實有兩道門嘅。 你意思係 即係平時咧嗰啲就係係啦，平時嗰啲就係住户出入啦嗰啲咁樣。另外一個閘咧就係俾啲保安嘅其係咪其他職員出入。 你意思話呢個人可能有一啲卡可以喺嗰個走火走火通道嗰度走啊？ 同埋佢空旺嗰時降，佢聽到有啲住户求訴，佢上咗去嗰度，佢會嗌 walkie 嘅，就會叫嗰啲控制室啦派人幫手跟跟。 係啦。咁如果嗰個人係乜都冇嘅，又冇卡冇剩，佢其實一定係困咗個大廈度喎。係咪啊？即係佢可能匿埋喺樓梯啊，係咪？佢除非喺窗度跳落去嘅啫。如果唔係，你點樣經過個大門而冇人睇到你啊？ 四樓跌落去都好嚴重㗎，係冇可能咁樣跳落去㗎。 咁啊，大家即係諗一諗啊，呢度要嚇。咁呢個人究竟係咩身份啦？同埋即係佢點樣可以離開呢個大廈啦？咁啊，頭先咧阿燕都有講啦，即係真係要有嗰個卡，真係我先可以離開到，係有一個即係呢個人。是有一個咁嘅即係身份特殊啲嘅，先至可以咧咁樣去逃離呢棟大廈嘅喎嚇。咁啊，另外咧好啦，睇下現場嗰個證物先，嗰張相咧就係第五張相。現場咧話好多證物啊，呢單嘢留低咗好多嘢啊，你睇下。 嗯， 鬼故王講下。 一支嗱，一支圓珠筆啦， 係 就一副眼鏡啦， 係 就一個係一張報紙，呢個應該個係刀套嚟。 刀套係啦，佢攞嚟套住把刀。 攞嚟套住把刀嘅。 係啦，咁扭啊扭咧， 仲有一粒扭啊，係冇錯，就啲制服扭嚟㗎。 扭應該唔係一粒嘅，係幾粒嘅應該嚇，咁啊幾粒嘅扭。啊，其實呢一個扭，如果要揾翻係咩衫，係咪難唔難咧？ 其實應該配得到嘅，尤其是因為而家講緊咧，就係話。一些制服樓啊嘛，咁一定係容易去辨認得到嘅。 係 係啦， 但係都要即係你要有個心水就話啊，係啲咩衫咧咁樣先至去配對喎，係嘛？ 即係同埋佢未必係一諗就諗到係制服噶 嘛。啊，當然啦，第一時間未必會諗咩係制服啦。 啊， 但係通常呢啲咁嘅證物咧，喺啲地方出現咧，啊警方咧都會係俾人哋望一望先嘅。 嗯， 係啊，佢唔會即刻收埋咗佢嘅，你收埋咗冇咗呢個證據喺度，佢會問一問有冇見過呢啲嘢。他會問當場即係在場的人有冇見過呢啲嘢？ 係，你知啦，當時好多警方嘅時候話，譬如揾到一啲證物咧，佢哋會即係去千山萬水揾翻你喺邊度出產啊嗰啲噶嘛嚇，即係好似嗰時話有條鐵線咁綁住個小朋友隻手，咁佢都會查下嗰鐵線喺邊度出產啦。啊，跟住咧可以去到台灣揾咁都得噶喎。係。咁啊，呢啲樓咧，啲樓有冇可能話去喺邊間廠咁？有啲咩衫咁複雜啊？ 唔係，嗱，樓上邊咧好多都會有字。係啦，如果係啲金屬樓添，尤其是都會有字咁跟係啦，根據呢啲字咧都有機會去揾得翻佢嘅嚇。但係如果頭先我哋講到咧，如果呢個真係保安制服咁計咧，其實佢會俾現場人士睇嘅，即時已經知道㗎啦。 俾現場人士睇， 鬼故王同鬼故王嘅衫上面粒樓都有啲似喎。 頭先見到全部唔係嘅，都副眼鏡同我副差唔多嘅，係 啊，鬼故王 嚇。咁啊，但係如果呢啲咁普通嘅樓，其實都冇乜用嘅喎，嗬。即係就算 有用，係啊。 點樣啊？嚇，有咁多衫都係呢啲樓咁樣。 都唔係一定嘅，因為有好多樓係會有特點嘅，例如係啊有特點嘅，例如有牌子名啦，或者有廠名啊，係揾得到嘅。 但係咪多數都冇嘅咧？好普通嘅咧。 多數都冇啊！ 我又冇特登拆。 有㗎嗱，我都有㗎，你見到我呢啲。 係咩？上面會有牌子㗎？ 係啊，有 冇啊？嗰定係次貨咯。 有啲係底，有啲係底部咁樣啦。啊，同埋樓咧，因為好多時都係膠做嘅，因為膠做嘅樓咧，好容易黐到指模。 膠樓。 係啦，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嚟。 其實根本現場咧揾到好多指模啦。DNA 因為好多血啊，好多血咧就黐住曬喺呢一個女死者身上又好，或者係現場啦。啊，即係唔係屬於女死者嘅血啦，當然。咁亦都咧啊，特別啊，喺呢個後樓梯咧，即係三四樓之間喎。 係。 嗰個樓梯嗰個扶手啊，就有好多血流咗喺度，又唔係女死者嘅。咁即係啊，疑兇啦。 疑兇都受咗傷啦，好明顯 就係。相信啦，係啦。咁哇，佢留低咗咁多嘢，又血跡，又指模，又刀套、眼鏡、黑筆。哇！真係好多三樓啊，真係好多證物喎。 走得好急下喎， 走嗰時 都好多，係咯，氣急敗壞咁走喎。 係咯，同埋佢都真係好荒下喎，落荒而逃嗰啲嚟嘅喎，係嘛？ 嗱，如果咁樣睇法咧，嗱，佢甩咗咁多粒樓，就好明顯咧，就係死者係扯住佢件衫，而佢喺度所以係不停劈隻手啦。係啦，希望佢放手啊。 係咯，因為佢應該係。不斷咁樣捉住佢， 係啦， 成件衫想扯， 係啦，咁啊，尤其是啲就口樓位咧，例如一路扯住件衫，咁一路喺度掙扎，佢為咗要走得甩，佢就係咁劈隻手，咁喺呢個時間扯得咗佢樓， 係啦，即係佢唔係就咁擋嘅，佢仲要有一個拉拉扯扯，係 啦，冇錯啦， 嗰個過程嘅喎，咁啊呢個人咧都相當之狼下啦，咁啊 似乎是自己帶埋把刀去咯，會唔會咧？因為那把刀咧就唔係喺死者個單位裏面揾到。 仲要有刀套啊嘛，有一個即係一個報紙或者雜誌紙包住嘅刀套。 即係完全係有備而來啦，即係咪帶埋刀咁樣揾刀揾嘢包住嚇，亦都刀亦都冇留低啦。咁哇，佢又留低咗咁多嘢，但係就冇。把刀咧就反而佢記得拎走。 咁如果喺警察立場嚟講，就會喺糾紛方面諗噶啦，係啦，或者金錢啦、圖色啦呢啲方面去諗噶啦，因為見到有備而嚟，亦都係屋裏邊係冇財物損失啊嘛。 係啊，係啊，嗯，但係咧個女死者咧就30歲啦，文慧娥啦，佢其實咧喺香港咧工作噶嘛， 係 嚇，咁佢就喺呢個住友銀行，係咪好熟咧呢個名？ 係啊，呢個日本嘅投資銀行。 日本投資銀行係而家都有噶嘛。 係冇錯。 咁就佢喺住友銀行咧係高層嚟嘅，就呢個融資部。 是 融資部的高層，我哋晏啲咧講下佢嘅背景啊，總之咧都係相當之顯赫嘅屋企都有錢嘅。咁而佢咧都係一個即係高層啊。你知道租康怡花園啊，佢租噶嘛，都唔少錢啊。嗰時啊，我唔知幾錢啦，但係都即係肯定唔係平噶啦都。雖然話係三樓啊，四樓，但係都因為嗰個坐向都幾。幾好，同埋佢個好方便喎，一落 樓下地鐵站啦，就 已經係啦，即係交通好便利啦，嗰度 係 最近地鐵站嗰座， 仲要最近超市啊！ 咁但係通常呢啲唔知道會唔會係公司幫佢哋俾租啊嗰啲啦，你知啲 啊會㗎會㗎，通常一般投資銀行都係會有呢啲咁嘅福利。 係咁，但係佢咧就因為嗰陣時報紙有講咧，就話原來佢啱啱咧就同男朋友分咗手啊。 係哦，咁啊好大可疑啊男朋友。 係啊，咁啊最初警察咧都有去揾一啲可疑人物啊。咁但係咧就好多咧都冇乜頭緒，包括佢男朋友前男友啦，係揾唔到有任何即係謀殺嘅動機啦，亦都有不在場嘅證據啦。咁警方亦都派啲警犬啊，或者睇翻閉路電視啊，或者訪客記錄啊，其實咧都肯定佢唔係透過呢一個正常途徑入去啦，係咪咧？阿燕，如果唔係佢訪客記錄實有佢嘅記錄喺度噶嘛，但係冇喎，警方話乜都揾唔到。 若果通常咧，我哋會遇到熟嗰啲保安嗰啲同事咧，就會比較放寬少少嘅。 嗯， 係 即係熟嘅保安同事。 係啦，即係大家 say 個 hello， 可能有時就拍合，或者唔使叫佢登記啊，就叫佢入去咁樣。 哦， 咁所以就往往依啲就係保安嘅疏忽。 即係例如可能會唔會係啲住客嘅親戚啊，或者朋友啊，成日離開啊， 所 以咁成日都嚟啦，得啦得啦，上去啦。 都會嘅，係公屋更加常見。 哦 okay、 熟口熟面，你冇理由仲要問人哋攞身份證。 係咯係咯，你再登。 但係咁樣，我更加唔明啦。如果係熟口熟面放咗上去，冇事發生好地地啫。但係放咗上去之後發生咗事喎，咁大家都會懷疑噶啦。點解冇人懷疑咧？ 係咯， 唔係因為最主要佢亦都冇諗過係啲同事做嘅，係啦，即係佢諗住係大家熟口熟面，或者佢可能揾個藉口話探人啊咁樣上去。因為我哋做助求保安咧，通常對於成日嚟嘅住客啊、嗰啲親戚或者係啲保安之間嘅職員，我哋真係比較放寬少少。 咁啊，當然啦，你話 你見慣曬佢啦， 真係發生咗事嗰時再算啦，咁啊再揾人嚟到祭旗啦，係咪先？就係咁噶啦。咁但係你冇事冇幹嘅時候，你都係即係要放寬啲嘅，咁咩？唔係俾人話俾人投訴啊嘛，又 通常登記得高咧，高係嗰啲 外賣 送外賣， 送外賣通常會知會話 整 幾多樓 啊， 整水喉 啊、 電力嗰啲係啊，或者係啲整網絡工程啊、上網拉線嗰啲。 係，大家聽到頭先咧，就喺現場留低咁多證物啦。通常留低咁多證物咧，個破案機會咧就大好多嘅，係咪先？ 係 啊。又有咁多眼鏡啊，咁樣 有血跡，又有眼鏡，又有樓啊，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頭先講血，即係咧嗰個疑兇啊，一定受咗傷。 係啊， 咁個範圍已經縮窄咗好多啦。 唔止啊，同埋你喺呢一個時間，你唔係話真係好夜啊嘛，即係凌晨嗰啲啊嘛，都十點幾、十一點幾都好多人出出入入啊，即係見過你呢一個兇徒嘅人咧，應該係有嘅，即係好大機會，同埋你。點樣入到呢個大廈去，即係殺一個人，然之後逃走咗，係冇人睇過你，睇到你或者閉路電視又見唔到你咧，即係鬼一樣咧。咁其實係幾難噶嘛呢件事。好啦，咁聽上嚟就好似破案機會好大喎，但係咧真係估唔到咧，即係調查過幾百人，懸紅30萬，呢單案竟然咧係懸案嘅最初嘅時候。 係。 咁啊，所以女死者嘅屋企人咧，即係都喺遠道喺韓國嚟呢度啦。嚟到香港啦，即係個女啊，即係佢嘅父母啊， 見到個女即嚇死異鄉啦，都梗係好嬲啦，同埋咧就覺得有冇搞錯？香港警方點解會 點解辦事能力咁低咧？ 係啦，即係咁多證據，點解會捉唔到嘅咧？即係都好唔憤氣咯。 係。 咁啊，警方啊，梗係要爭氣啲啦。咁啊，估唔到四年之後咧，先至有著落啊呢單嘢。 我真係諗唔明點解要四年咯，實在。 我都諗唔明，我哋諗下先，好唔好？我哋翻嚟再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你哋如果想一个有质素嘅节目咧继续生存落去咧，就请大家唔好非法上载，因为咧如果你哋非法上载咧，你就扼杀咗一个有质素嘅节目咧生存空间嘅。我本身是一個即時司機，但有很多時候我都會空餘時間我都會收睇東頭灣道九十九號。本身我都很迷呢個案件或者靈異節目，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九十九 號。乜嘢世界嚟噶？收入咁貴，又貴冇內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謂。依家做咩好做？梗係俾九十九蚊聽東頭灣道九十九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內容。 大家好，又是八姐姐。关于这个东头湾道九十九号，我觉得所有的奇案节目之中，它是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这个东头湾九十九号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guys forget about it， 你们基本上 no way。东头湾继续努力，继续蒸蒸日上，多谢。 你就可以重温和下载东头湾道九十九号三个月的节目，你还不快点上 www.radio99.tv 的网页登记做会员。